借此良机，我想郑重地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婉之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，让我照顾你，疼爱你一生一辈子。 好。西边一阵躁动，身旁的几人恐慌又好奇，交头接耳地问， 哎，出什么事了？ 宪兵都出动了，不会是有刺客吧？ 什么事？一个男人死在洗手间里，一把刀割喉，血从隔间流出来才被发现。人被抬了出来，是一名日籍经济学家，叫吉川纯。奇怪的味道掺着血腥味蔓延开，谢池看着他大张的嘴巴和满身的血，忽然心里作呕，隐隐有些想吐。他随手拿了杯旁边的酒喝下，才稍微舒服些。藤田青也忙坏了，他是在场级别最高的长官，需掌控全局。宪兵和特工总部的人已经把白乐门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谢池不知江守月等人退出去了没有。他坐在藤田青野的车里，静观四周的动静。不久，藤田青野从里面出来，他负手而立，整个人严肃而冷厉，跟特工总部的人训话，与面对谢池的时候完全两副面孔。谢池知道，在经历三场大战后，他早已不是最初那个柔软的小白兔了。且不论从前的战绩，他在上海这段时间里间接管辖着特工总部，数不清抓了多少抗日志士，尽管没有亲自杀人，可他手上的血早已洗不净了。藤田青野朝车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与谢池的目光碰撞上，瞬间变得柔软起来，朝他温和一笑，又对面前的人指示一番，才来到谢池身旁坐着。 等急了吧，我们走吧。 你不留下？ 不用，交给他们就好，先送他回家。 是。 前后各一辆护送车慢悠悠地开着，谢池疲倦地靠着车窗，精神与身体都还处在紧张的状态，满脑子都是刺杀何峰的事儿。他们没能成功，一定还会继续的，该怎么办呢？他的身份是绝密，不止中共军统和中统的人都想杀他，自己人尚且不知，能透露给江守月他们吗？路上人多，车子一会儿慢一会儿快，谢池有些头晕。 吓着了？ 藤田青野握住他的手。没有。谢池直了直身，看到路边卖糖葫芦的，他匆忙叫山下停下。啊，山下停一下。 怎么了？ 买点吃的。车子开过了十来米，藤田青野跟着他朝小摊走过去。谢池要了两串，藤田青野刚要付钱，谢池赶在他前头，从口袋里掏出钞票递给摊主。谢池不想坐车，觉得闷得难受，索性离住处也不远，干脆走回去。他给藤田青野一根，吃吗？ 哈哈，你吃吧，我不喜欢太酸的东西。 谢池收回手，自顾自地吃起来。藤田青野见他将籽吐在手心，赶紧掏出一块方巾来。 来，吐在这个上吧。 谢谢。几颗酸溜溜的东西下肚，把缠绕多时的腻感压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他把两串全吃完了。 原来你喜欢这个。啊哈哈哈，应该多买几串。 再吃牙就酸了。两人路过小剧院，导演领着几个演员从里头出来，都还带着演出装，一行人往西边的饭店去了。藤田青野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，叹了声， 我从前也是这样的，写剧本和一群朋友们排练演出，真想念他们。 微雨落下，细蒙蒙地散开。藤田青野仰脸看着高处的灯， 希望战争快点结束。 早日征服中国吗？ 已经开始，只能这样结束。 你是希望中国胜利的吗？ 我不过是一妓女流，没什么家国情怀。不管由谁统治，有我一抓一只锁，丰衣足食就足够了。谢池坦然地看着他，藤田青也握紧他的手。 婉之，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跟你说。等新年过去，我又要去前线了。 谢池心里一紧，他要走意味着自己的潜伏也结束了。 我要去第九战区。 长沙？ 是的，战况不乐观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 一定得去吗？ 我的耳朵快痊愈了，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，父亲那边早就催促，使我一直拖着。 还有一个月，那最近我都陪陪你。 好。 两人走到楼下，藤田青也轻轻地抱住他。 你会懂我的吧？ 当然。 我想吻你，可以吗？ 藤田青也捧起他的脸，谢池没有拒绝，他略显紧张，指尖都在颤抖，慢慢靠近他的脸颊。谢池故意打了个嗝，别过脸去，两人尴尬地笑笑。 我能。 藤田青也往楼上看去，吞吞吐吐起来。谢池推开他。什么？ 没什么，你上去吧，早点休息。 你也是，注意安全。